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长天的话林星听明白了，可是在这一刻林星突然想起了太多的往事，他真想从这些往事中把自己解脱。吴长天半年前对他的教导言犹在耳，深意宛然。林青说，您过去说过的，天上有那样一颗星星，它的方向最稳定，光芒最闪烁，它靠了它的品德可以永远不落。您觉得对于地上的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是规矩还是品德？ 吴长天思量了半天，他徐徐答道，孔老夫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也就是说呢，一个伟人，一个能人，或者一个长辈做错了事，做属下的，做儿女的，就应当为他们遮掩，而不是给他们张扬。你说这是属于规矩呢，还是属于品德呢？我看呐，这也是一种做人的品德吧。 林星静静地听着，远远望去，整个颐和园都是静静的。 吴长天哑哑的嗓子轻轻的生气，语重心长之中暗含了些杀机，让人不寒而栗。他接下去说， 我倒不怕别人，我担心的是你，小星星。你现在是我的女儿了，还是我的证人呢？在这个社会上你太弱小了，有很多事情你还都不太懂，所以我劝你啊，千万别去惹那些坏人。你这颗小星星要是真像你朋友那样掉下来，我的吴晓可受不了啊。 林星看着他的公公，他没有一句回话。 吴长天继续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慈祥再次问道， 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林星点了点头，他听明白了，他怎么能不明白呢？但他突然忍不住地把一句针锋相对的反问脱口而出，那北斗星呢？您过去说的那颗北斗星也会陨落吗？也会掉下来吗？ 林星的公公，满腹经纶的工商巨子，一呼百诺的企业领袖，他曾经仰慕过，也曾经怨恨过的长辈，北斗星一样的吴长天，终于在他的面前目光僵滞，张口结舌。 这时恰巧梅启良躲到船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你们父女两个可是今天做东的主人呢，啊，什么话在家里说不完，要把客人撇在一边不管啊？ 吴长天这才收起狼狈的表情，掩饰地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帮我们小星星啊，规划他们小两口今后的生活呢。我想好了，等最近几档子麻烦事过去以后呢，我让吴晓先把他那个乐队啊放一放，陪林星呢到国外去住一段时间治治病， 听说美国治肾病很有办法，只要有钱呢，肾病在美国不算是什么。 梅启良点头称是。你这个当公公的，千万要对孩子的病负责到底。哎，听说国内的肾移植手术也不算是技术难题了，宜早不宜迟，当然去国外手术更好，更保险一些。他们一边说一边离了船头，往船尾摆好的茶桌走去。吴长天回头看了林星一眼，林星呆立着没有跟过去。 船至龙王庙，宾主一同弃舟登陆，从十七孔桥行至昆明湖的南岸，上了等在桥头的汽车，一路开出了夜色渐浓的颐和园。 李大公送梅启良回党校去了，吴长天送林星进城回家。他们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子开到扬州胡同，林星在街口下了车，他没有看吴长天，低头说了句：“爸，我走了。”可吴长天却叫住了他：“ 啊，等吴晓明天回来啊，我们好好商量一下给你治病的事。” 林星没有讲话，他把车门关上了。林星回到了家，进了屋便扑在床上失声地痛哭起来。他想，他怎么这么不幸啊，他究竟嫁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呢？和吴晓虽然刚刚分别一天，他却专心地想立刻见到吴晓，他也专心地想见到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的孤单是最难忍受的，林星受不了这空空荡荡的屋子，受不了这不能听他倾诉的面无表情的四壁。他哭够了，就又跑了出来。他跑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吧，坐在吧台上要了酒，一种他以前喝过的辣辣的鸡尾酒，一仰而尽，一连四杯都是这样一仰而尽，直看得那年轻的酒保目瞪口呆。酒精使他敏感的神经得到了暂时的蒙蔽，连听觉、视觉都有些麻木不仁了。那痛彻一时的神经末梢也被消磨得迟钝起来，但是心里的感受还是万分的难过，那无着无落的滋味依然挥之不去。 这个时候，有个人过来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林星一回头，看到一张浓妆艳抹的粉脸，眼帘上还涂了荧光闪闪的彩油。他张开了嘴，一时叫不出声来。那个人诡秘的一笑说：“ 不认得我啦。” 林星并不是第一次喝酒，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醉过。酒吧里那一直不停的摇滚，将一种幼稚而又做作的疯狂强加于人的灌满了每个角落，唯独林星充耳不闻。在色彩万般的视野中，那张秃枝抹粉的嫩脸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他的记忆尚未彻底混沌，听得见自己还能准确地叫出那个熟悉的名字。 艾丽。 艾丽笑眯眯地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你怎么也喝酒了？艾丽环顾左右问：“怎么是你一个人来的？哎，还和吴晓在一起吗？是不是早就分手了啊？”在艾丽看来，一男一女互相厮守，怎么能够超过半年呢？女人天生善变，男人本性无情，激情相恋本来就只存在于瞬间，非要强求永恒才小儿科呢。这一点艾丽一直想得很通。 能把瞬间变成永恒的，只有童话。 林欣没有想到在这儿能见到艾丽，她半醉半醒的，恍如隔世。她吃力的在脑子里搜寻着关于艾丽的那些线索。 你到哪儿去了？你不是去外地了吗？ 艾丽说：“对呀，我去了趟上海。哎呦，不行，人生地不熟，赚钱呐还是北京容易。再说，我也不喜欢上海人，没劲。那上海男的呀，一个个全都小了小气的，给钱也不大方。” 艾丽脸上的油彩在林星的眼里已经糊涂一片，像是一个戴了五彩面具的鬼魅。林星疑是在梦中，可是彼此的对话却都清晰无误。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你干嘛到上海去啊？是不是我公公让你去的？他给了你钱，让你去的。” 艾丽半懂不懂：“什么？你公公？那你是说吴晓的爸爸？” 林星口齿不灵的笑道：“ 对了，我和吴晓结婚了，还没告诉你呢。” 艾丽半信不信，但是并不妨碍她用一种无比羡慕的表情表示祝贺。“哇，行啊你啊，我早就说过，就是吴晓不这么漂亮，你跟她呀也不会吃亏的。” 林星歪斜着身子拉住她，不服气地逼问：“ 你不就是说我高攀了他吗？我有病，所以我配不上他，是不是？” 艾丽的惊现倒像是真心实意的。“ 不是不是， 我是说呀，你将来呀就是中国最富的女人了。 我告诉你啊，他爸爸可不是一般的有钱。” 林星也搞不清自己是不是真醉了，他继续着刚才那个咄咄逼人的追问：“ 他给了你多少钱？你说，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艾丽看他答非所问：“我说你今天可是真喝多了啊！你生这种病，医生让你喝酒吗？” 林星抓住艾丽的肩膀不松手，怕她跑了似的：“ 你说阿欣是怎么死的？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去告你们。” 艾丽把她的手拉了下来，翻着眼睛说：“什么？你告我？哎呦，那不是等于告吴晓的爸爸吗？你不是说你和吴晓都结婚了吗？那不等于是告你公公了吗？我说你没事吧你啊。” 听到吴晓，听到结婚，听到公公，听到这些看起来幸福实则悲伤的字眼儿，林星哭了，哭出了声。周围人都看他们，那眼神既同情又漠然，既有点好奇又不无鄙夷。像她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孩喝醉了，在酒吧里痛苦流涕，不是被男人甩了又是什么呢？ 艾丽在一边劝她：“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你今天喝了多少啊？人家刘文庆又破财又失恋，赔了夫人又折兵，花钱买醉还有个由头。你说你一个刚结婚的新娘子啊，又找了那么有才有势的婆家，没事偷着乐去吧， 你哭那门子呀，你真是的。 林星越哭越止不住了，他想把肚子里的委屈全倒出来，可脑子乱成一片，不知道该怎么说。不，不，他让我当他的儿媳妇，纯粹是利用我。他让我进吴家的门，同意吴晓娶我，给我钱，给我治病，接我去吃饭，让我出国，全都是为了利用我，全都是交易。要不是帮我去告他们，他们才不会要我。 艾丽拍着他的后背，一面让他把哽咽顺到肚子里去，一面推心置腹，谆谆劝慰：哎呀，得了吧，得了吧，啊，我都不告，你告什么呀？再说了，告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啊，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一告不是全没了？再说，吴晓能同意吗？你要是真想跟他过一辈子，你还怎么告？你傻不傻呀你？ 林星没办法反驳艾丽，他们之间很难有什么争论，因为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在艾丽看来，只要物质上得到了满足，还有什么能让人心烦的事呢？连林星有时候都觉得，还是像艾丽这种活法比较简单，吃饱了不饿，睡足了不困，多么容易快乐呀。这年头对精神和道义太讲究的人早就不合潮流了。他现在既是吴家的媳妇，那么用吴家的钱去治病，去透析，去打蛋白血清，全都理所当然。他为吴家遮丑说好话也理所当然。要是媳妇把自己的公公告上法庭，反而还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再说了，告完了他的病怎么办？没有公公的钱，他就得死。他不怕死，死就是再生。可再生之后还能碰上他的爱人吴晓吗？吴晓还会爱他吗？想到这儿，他怎么能不泪流满面，怎么能不留恋此生呢？ 艾丽扶着他走出酒吧，为他叫了辆出租车。艾丽说：哎，你别再喝了啊，回家去吧。我不能送你了啊，免得让吴晓看见了告诉他爸。我是答应了他爸离开北京的。嗨，我反正啊也不回你那儿住了。我另外找了个地方，房租呢你也不用退我了，有事你就呼我啊。 出租车把林星拉回了家，他醉悠悠地进了胡同，整条胡同竟无一人，只有他踉踉跄跄的脚步。一进家门，他先在卫生间里吐了个够，抬头看镜中的脸，枯槁如鬼，摇摇晃晃走出卫生间，头痛欲裂。但他还是想起来去翻自己的手包，翻了半天，翻出了那张名片，是那老警察留给他的名片，上面除了姓名、电话、呼机、手机之外，还有头衔儿，什么刑警队副队长之类。林星这时候脑子清醒多了，思想也镇静多了。他把那张名片又收回到包里，妥帖地放在包里的夹袋内，以防弄丢。他想，他必须得等吴晓回来。吴晓是自己的丈夫，是这个家的男人，是他的主心骨。他无论做出什么决定，都应该跟吴晓商量了再说。 整整一夜，林星没有合眼，没有一点困倦。他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等吴晓回来。一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阿星为什么会死，刘文庆 为什么会死。他们和吴长天本是不同的阶层，有着天壤之隔，没有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仇恨纠葛？ 林星躺在床上，看着天一点点亮了，他没有起来，将近一整天都是这样躺在床上。房间里的阳光一点点的移动，在下午日斜之时，他从床上爬起来，为自己煮了半碗面条。他并没有胃口，只是觉得要维持住体力，不吃不行。他的注意力始终被门外楼梯上的脚步声牵动着。有很多脚步很像是吴晓的，却没在门前停留，便匆匆而过。每当听到楼上楼下别人家的家门开关的声音，他就经历一次心情的绝望。直到另外的脚步声再次出现，他才会凝聚起新的期待。这样的煎熬周而复始，一直到天黑。 吴晓是很晚很晚才回到家的。当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时，林星蹭地从床上一跃而起，飞也似的冲到了门前。吴晓刚把门打开，他就扑上去抱住了他。林星真想在他怀里好好的哭一场啊，但是他忍住了，他不想在他刚一回来就哭哭啼啼，也是因为近来他隐隐的觉察吴晓对他的眼泪好像有点烦了。吴晓当初爱上他，就是因为他的坚强和看上去那么老练成熟。吴晓也抱了他，用他还没有胡须的嘴亲了他的苍白的双颊，粗声地问：想不想我呀？ 林星不去回答，只是用双臂紧紧地搂着吴晓，用力感受吴晓胸口上的跳动。林星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确认他们共同的存在和他们这个家的存在。 两个人抱了半天，吴晓说：哎呀，我脏死了，我得先洗个澡。 林星松开他，跑去为他准备毛巾和香皂。他们搬到这儿以后还没买热水器呢，林星一般是去单位洗，吴晓洗澡则上他的哥们家，夏天到了他才在家里洗。 年轻男人的肌肉是不怕冷水的。吴晓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本来啊想先回一趟我家，先把澡洗了再回来，后来一想那就太晚了。 林星接着他的脏衣服没有做声，他知道京西别墅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浪浴缸，是德国进口的，在那儿洗澡还有各种各样的浴液、香波、浴盐、浴泡和香水，还有又厚又软取之不尽的长毛浴巾。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虽然是盛夏，但是洗冷水澡仍然需要一鼓作气。吴晓很快就短裤赤背地从卫生间里出来，皮肤被冷水激得发红，他快速地用干毛巾擦着头发，他擦头的动作也表现出一个青春男子的虎虎生气。 林星觉得到了应当开口的时候了，他问吴晓：“你累吗？”“ 哼，有点，我们昨天呢就没怎么睡。”“ 啊，我昨天也没睡。”“ 哎，为什么呀？你这个病可不能失眠熬夜啊。”“ 我一直在等你，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又是什么事啊？是不是昨天医生又说什么了？哎，我让你打蛋白血清，你打了吗？”“ 刘文庆昨天死了。”“ 什么？刘文庆死了？”“ 是让人杀死的。” 吴晓可能觉到了某种含义，他套上了一件汗衫，吃惊地皱着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还有艾丽、阿欣他们是不是搅到黑社会里去了？ 他死的时候我是亲眼看着他被人杀死的。 什么什么？你亲眼看见的？哎，你看见凶手了？ 林星点点头。我看见了。 在哪儿杀的？你怎么会看见的？哎呀，到底是真的假的？吴晓惊讶的无以复加。 林星真不知该怎样描述昨天下午那个杀人的现场。他的脸禁不住有些哆嗦，那楼梯上点点滴滴的鲜血，那比想象不知恐怖多少倍的子弹出膛的声音，还有刘文庆在楼梯上抽去了筋骨的翻滚，全都历历在目。林星说：“我看见他了，他杀了刘文庆，他又要杀我。”林星终于哭出来了，把酒压在胸膛里的所有的恐惧、厌恶统统喷发出来。 吴晓上来抱住了他：“你怎么了？啊？你慢慢说，凶手抓住没有啊？” 林星摇摇头，他哭得声噎气短，只剩下摇头。 吴晓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去卫生间替他拧了湿毛巾，让他擦泪，等他彻底平静下来，才开口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杀了刘文庆？你和刘文庆在干什么？因为什么事要杀你们呢？” 林星竭力让自己的喘息平复，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因为刘文庆知道阿欣是怎么死的。”“ 怎么？刘文庆他怎么知道阿欣是怎么死的呀？”“ 是艾丽告诉他的，艾丽跑了，所以他们就杀了他。”“ 哦，哎，他们是谁？啊？ 你说的这个他们是谁啊？ 林星看着吴晓，他的心都在抖，声音几乎变了调。是你大公跟你爸爸。 吴晓看了他半天，他笑了一下，声音却是哭腔。你是不是受刺激了啊？林星啊，你说什么呀你啊？ 林星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让吴晓看看里面那只粗大的金戒指。他急得声音都尖细起来。吴晓，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是李大公杀了刘文庆，因为刘文庆知道阿仙是你爸他们害死的。 吴晓脸上的肌肉都变了形，不知是哭是笑还是生气。我早就跟你说了，刘文庆的话你干嘛这么相信呢？啊，他赌输了，破产了，喝醉了，他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相信？你也不想想，艾丽是什么人，阿欣是什么人，他们的话有几句是真的？我爸和这些人认都不认识。林星啊，我求你了，啊，求你别老这样恨他好吗？他已经向你低头了，你干嘛还这样不能接受他呀？你的报复心干嘛要这么强呢你？ 吴晓的声音越说越高，林星也抬高了声音，他们谁也不管，现在已经是夜深人静。刘文庆他就死在我面前，我是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李大公打了他三枪，他从楼梯上滚下去，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是我藏起来，他也会杀了我。吴晓，你知道吗？他也会杀了我。他要是知道我看见他了，他还会来杀我的。 也许吴晓从林星的表情上看到他说的不是疯话。吴晓仓皇地退了一步，本能地抵抗。李大公为什么要杀他？啊，就算是李大公杀了他，这和我爸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 林星让自己把声音放低，他刚刚意识到他们的争吵会被左邻右舍隔墙听去，他放低了声音说，昨天晚上你爸叫我去吃饭，他跟我说了很多话，他在暗示我让我别学刘文庆，他说刘文庆死是因为他不守规矩，如果我也不守规矩我也一样得死，这就是你爸说的，就在昨天晚上，就在颐和园的一条船上，你爸亲口对我说的。 吴晓傻呆呆的不知所措，他愣了半天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这太可笑了，太不可思议了，我绝对不信，我绝对不信这个。 林星看得出他是信了，只是心里害怕他是真的，他害怕这是真的。林星颤抖着说，吴晓，你知道吗，有些事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它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出来的，特别是发生在我们最亲密的人身上。可你仔细想想，艾丽跑了，阿欣死了，你爸找我要我做伪证，他因为这个才突然承认我了，才要出钱给我治病。刘文庆知道了阿欣的事，李大公就去杀了他。你自己想想，吴晓，难道这些事情都是我编造出来的吗？ 吴晓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用双手捂着眼睛，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不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林星便住了嘴，跪在吴晓的面前，抱住了吴晓的双腿。他想安慰吴晓，可是不知该说什么话。 终于，吴晓静了下来，他深深地吸着气，良久才说了句：“真是疯了。” 林星抱住他，林星又难过又害怕。他觉得他们两个人就像在一个孤岛上，四面汪洋，没路可走。 吴晓闷声地问林星：“你打算怎么办？你和谁说了吗？” 林星说：“没有，我一直等你回来要和你商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两条人命的事儿，咱们瞒不住的。”“ 我明天就去问我爸，看是不是你说的这回事儿。我得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晓，你去问他，他会承认吗？”“ 那至少也应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也许他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光靠分析下结论呢。”“ 吴晓，明天我可以跟你一块去见你爸，要么他去自首，要么他把我杀了，要么我们就得去告他，没有别的路了。” 吴晓面色惨白。“他是我爸爸，现在也是你爸爸，怎么调查他那是公安局的事，可是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怎么能去告他呀？”“ 那我们也得劝他去自首啊，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罚的。”“ 林星啊，既然你知道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那你让他去自首，不就是让他去死吗？” 吴晓的话让林星心惊肉跳，他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吴晓，这是两条人命的事，你是想让我替他隐瞒吗？” 吴晓不敢看他，他回避了林星惊愕的目光。他说：“如果他是你亲生的爸爸，是最爱你，你也最爱他的爸爸，你会怎么样呢？啊，你会告他还是帮他？”“ 我应该帮他，可是人生在世总得有个是非吧。吴晓，你知道吗，我过去崇拜，特别崇拜你爸爸，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人格伟大的企业家。他同意不同意咱们俩的事都没什么，他该伟大还伟大。可是现在他杀人啊，这种事情你让我怎么帮他？我知道中国人最讲人情了，人情大于一切，可是你让我和你爸这样的人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一家，我真的很害怕，我心里真的没法承受。要是我们明明知道他杀了人，还替他瞒着，那我们这一辈子心里都怎么过呢？” 林星把自己的立场说得非常明白了，吴晓听着低头沉默。 林星说：“吴晓，你说话呀。” 吴晓不说话，双手抱着头，就是沉默。“ 吴晓，明天我们就去找他，劝他去自首。要是你想替你爸瞒着的话， 那就让他把我杀了吧，这就算我做媳妇的对得起他了，行吗？吴晓。 吴晓不答。 吴晓，你恨我吗？ 吴晓不答。 吴晓，你干嘛不说话？你恨我，你就说出来。 吴晓还是不回答。 林星哭了，捂着脸抽泣着走进卧室。他听到身后门声响动，回头看时，吴晓已经跑出门去。 吴晓，你去哪儿？ 回答他的只有楼梯上混乱的脚步声。林星顾不得穿鞋就追出去，追到街上看见吴晓在前边大步地走着。林星小跑着跟在吴晓的身后问： 吴晓，你要去哪儿？ 吴晓不理他，闷着头往前走。 林星的身体摇晃着，林星已经心力交瘁，眼前一阵阵的发黑。他扶着墙站下，然后慢慢地蹲下来。他难受的泣不成声。 吴晓站住了，回过头看他，他看到林星坐在墙根的地上，脚上连双袜子都没有穿。吴晓走过去，把他拉起来。林星哭着说： 你要上哪儿？ 吴晓一声不发地把林星背在背上，走回了家。回到家，他把林星放在床上，用湿毛巾帮他擦着满是灰土的赤脚。林星一把抱住吴晓，怕他再跑了似的，紧紧地搂着不放手。 这个时候，吴晓终于开了口：明天我们一起去找我吧。 夜已经很深了，他们躺在床上，背对着背，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林星一天一夜没有睡觉，昏沉沉的，无法抗拒睡眼压来。他仿佛只合了一下眼，再睁开时，忘记拉上窗帘的窗户上已经透进了轻薄的晨光，朦朦胧胧的雾一样。这时他发现薄雾倾泻的床上已经没有了吴晓，他冲着外边喊： 吴晓！ 回声依稀，林星的心砰砰跳着，赤脚跑到客厅，又跑到卫生间和厨房。他们小小的家其实一目了然，吴晓已经不见了踪影。 对吴长天来说，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从颐和园出来，他先让车子送林星回了家，他一直目送他消失在黑暗无灯的楼门口，才给李大公打了电话，让他把梅启良送到党校后马上赶到京西别墅去。昆明湖赏月是他三天以前就和梅启良约好的，他之所以临时决定叫上林星，就是想让梅启良见见自己的这位儿媳妇。无论他喜欢不喜欢这个媳妇，他都必须尽快让她进入自己的社交圈子。如果所有人对他都毫无认识的话，那么今后万一他真的做了自己的证人，岂不成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物？ 在约梅启良赏月的电话里，吴长天佯作顺便地说了公安局来了解阿欣情况的事情。由于他的轻描淡写，梅启良果然并没重视，而且在电话里还主动谈到了长天集团产权界定的问题，说材料他已经看了，其中还存在不少缺憾。在他向市里其他领导就此事沟通看法之前， 恐怕还需要再做些修改。吴长天诺诺连声地答应着，说等在颐和园见面之后再细谈。他心里暗想，梅启良对此事的态度之所以变得如此主动用心，也许正是因为阿欣这件丑闻的压力所致。中国人之间说到底还是一种交互式的关系，原则和规则人人都能说会道，每个地方每个单位也都是一套一套的，但是真正做起事来，帮不帮忙还是要看相互的关系，一切依情形办，因人因事而异。你给我一块肉，我就还你一袋米，自古已然。他吴长天在梅启良仕途的关键时刻替他顶了招妓陪舞这个雷，用意是尽在不言中的，岂可大恩不谢呢？梅启良应当清楚，吴长天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他在产权界定这件事上能够投桃报李。 约过梅启良之后，吴长天自己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三天之内，情势急转直下，就像身上的一个生了很久的脓包似的，突然以他未能预见而且无法控制的速度烂出了头。那个敲诈者的再次出现，一下子将他们逼上了虎背。即便如此，他本来也只是计划用500万元的现金这样一个巨大的诱饵引蛇出洞，如果能够摸清那个家伙的真实面目，就不怕他没完没了的再生事端，因为如此巨额的敲诈勒索也是重罪。掌握了他的面目，吴昌天也就握有了一份主动，要么你我相安无事，要么大家同归于尽。但是吴昌天万没想到，他的忠臣李大公在成功地引出敲诈者并跟踪到他的住址之后，竟用一支不知道从何时何处弄来的手枪擅自做主把那个贪心不足的家伙灭了口。这下麻烦大了，整件事情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变化。从法律上说，阿欣之死死于疏忽，属于一种过失，而敲诈者之死则死于谋杀，完全是一种故意。吴长天到现在才认识到自己用人失察，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李大公实在是匹夫之勇，不足以谋大事。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